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京津冀之声，每天上午10:30、下午15:0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今天我们请到节目的嘉宾呢，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林雪飞医生，来跟我们聊一聊一个常见的皮肤疾病——痤疮。好，欢迎林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说到痤疮哈，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得的一个。叫青春痘的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就算是痤疮？ 对，它就算是痤疮， 很典型的痤疮。 对对对，没错没错。 那您今天就跟我们先聊一聊，那我们为什么会长痤疮？ 痤疮呢，它主要是一个好发于我们青春期的，主要累及我们面部的一个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的皮肤病。它非常的常见啊，好多这个青春期的这个男少女们都会出现痤疮这个问题。 对， 那为什么会长痤疮呢？目前我们的研究，发现痤疮主要的发病原因有这么四大原因吧。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皮脂腺分泌了过多的油脂，说白了就是出油太多了啊，它就容易有痤疮。那再有呢，就是我们毛囊皮脂腺的这个导管或者它的开口角化过度，角化异常了。说明白一点呢，就是我们的油出不去了，那口给堵上了啊。那这出油又多，那油又出不去了，那这时候呢，就会给痤疮的这个很多的微生物，就比如痤疮丙酸杆菌，提供一个很好的培养基。那这时候这个微生物的一个感染啊，也是一个痤疮发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再有呢，就是比如这个微生物感染了以后，然后又加重了我们的这个皮肤的免疫反应、炎症反应啊，这四大原因呢，主要就是痤疮的一个发病的原因。 那痤疮是不是只长在脸上了？就身上其他地儿会长痤疮吗？ 其他地方也可以出现，常见的是脸上啊。那有的人严重一点呢，会出现在前胸、后背、头皮、都是有可能的。 就我其实皮肤还好，很少长这个痤疮。我青春期的时候也没怎么长过青春痘，没有这个困扰啊。但是我前一段有一个挺有趣儿的事儿，是长在了那个胳膊肘上。 如果只长一个的话，那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痤疮。长在胳膊肘上，这种我们临床上通常会诊断毛囊炎。毛囊发炎了 啊、明白。那您跟我们说说哈，什么样的体质的人就是容易长这个痤疮呢？ 首先呢，就是有这个痤疮的发病会有这个遗传的因素在，就是先天的。那有的人他就是比别人爱出油，他就是毛囊皮脂腺的开口就是容易堵，那这种的就这种先天的就没有什么说太好的这种办法，只能说是好好的用药，好好的治疗。那么还有的人是后天的一些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他这个激素水平有一些问题，像有的女孩子雄激素会偏高啊，患有这种多囊卵巢综合征这种女孩子，她雄激素高，月经会紊乱啊，然后会出现多毛，肥胖啊，长痤疮，就这些问题，它都是跟雄激素高有关的。还有呢，就是比如有的人饮食不注意，爱吃这种甜食高碳水化合物的这种食物，它也会长痤疮。再有就是喝牛奶。 喝牛奶也会长痤疮吗？ 对，现在研究证实，就是牛奶，尤其是脱脂牛奶，也容易加重痤疮。美国有一个研究，就说每天2杯奶，就大概400毫升左右吧，能加重44%女性的痤疮。 哟，这个还真是 对， 没有听说。 对，生活上也需要注意一下。 以前我看同学啊等等啊，就是青春期的时候长这痤疮， 都特别爱用手去挤，去挤这个痘。 对，我们临床上也碰到了好多病人，就说我喜欢挤这个痘啊，能不能挤啊？其实我们临床是不推荐的，因为主要是怕挤痘，一个是手不干净，会加重这个炎症的反应。再有，你去挤它，会把这个炎症啊、油脂啊，会带到皮肤深层，有可能后期还会留疤、有囊肿啊这些不良反应。所以不推荐大家去挤痘。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也就它可能长的那个部位特别难受，所以你忍不住，你就非得要去挤。但这时候一定要忍住啊， 忍住可以用药来治疗，不要去挤它。 对对对，那平常意义上这种大家经常见到的痤疮，就是或者说青春痘哈，那是用清水洗脸更好一点呢，还是说用肥皂啊、香皂啊或者洗面奶这种产品更好一点呢？ 这个也要看个人的肤质。如果说这个痤疮的病人油特别多，特别爱出油的话，那还是建议用洗面奶来洗脸，不太建议用清水洗，因为毕竟很多油脂会洗不掉。但如果说这个病人是个敏感皮肤，皮肤经常爱干，那这时候用过度的这个洗面奶去清洁的话，可能会破坏皮肤屏障，还是建议大家用清水就可以。 也就是说不同的肤质，比如说像出油很多的人，他因为痤疮他本来刚刚你也说了，他就是冒油，他就是油分泌不出去了，所以说呢这种油性皮肤的朋友就可以用一些洗面奶呀，这个清洁类的产品去洗脸。但是说如果您是比较干的皮肤最好还是用清水洗一洗， 对， 不然越洗越干。 是的是的，像有的痤疮的病人，虽然他这个皮脂腺里的油出不去，但是他的整个皮肤脸还是比较干的，尤其是比较严重的患者，他的那个皮肤屏障是被破坏的就这时候如果过度的清洁反而会加重他的炎症 所以说这洗脸也是有讲究 的，不是说所有人都得用那种强力清洁的这种产品。 对对对，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那除了这个，就我们那个洗脸，让它慢慢就下去了，其实肯定是有专业的治疗的方法的。你像我平时有的时候偶尔冒一两颗痘，我可能涂点碘伏，它自己就下去，或者说你不管它，过两天它也就自己下去了。但是说如果到医院，或者说平时治疗痤疮都用什么药物来治疗呢，林医生？ 我们会根据病人不同的病情来选择不同的药物。那像如果病人的这个痤疮比较轻，那只有一些粉刺啊、闭口类的这种症状，或者只有散在的这种轻微的一些红肿的这些痘，我们只给一些外用的药物就可以像这种抗菌类的药物，比如说像我们常用的氟西地酸呀、克林霉素啊这些药物，还有呢就是过氧苯甲酰这类的药物都是抗菌类的药物。那还有一类药呢是维 A 酸类的药物。维 A 酸类的药物呢，它可以改善毛囊皮脂腺的这种角化过度的这种情况，可以溶解我们的粉刺它有抗炎呀、预防和改善痤疮以后这个色素沉着的这种作用所以我们这类的药物也经常会给。 那我想问一下，除了这个外用的药，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些口服的药。 如果说患者的这个痤疮情况比较严重的话，中重度的痤疮，我们通常会加一些口服的药物，比如说一些抗菌的药物像我们临床比较常用的这种四环素类的药，像米诺环素啊、多西环素啊这些药，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杀灭痤疮丙酸杆菌然后还起到一个抗炎的作用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有的人可能吃几天，他比较严重的痘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但是口服药呢，像 我们常用的米诺环素、 嗯、 一般通常建议是吃六周啊、 这时间还挺长， 对，要吃够疗程，不然的话它可能稍微轻一点、 嗯、 啊，你马上停药，很快这痤疮就容易再反复 啊、哦、就是一定要是等它那个彻底好了、 嗯、 再停，吃药的这个周期是比较长， 对，一定要遵医嘱来口服药物， 明白明白。 嗯，那还有一类的药呢，就是维 A 酸类的药、 嗯、 像我们刚才讲到了维 A 酸可以外用，那它也有口服的药，那这维 A 酸类的这个口服药呢，它是唯一一个可以作用在痤疮发病的全部四个环节的这么一个药物、 嗯、 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嗯，它比较适合像有这种结节囊肿型的痤疮， 嗯 啊，然后就是我们传统治疗效果不好的中度或者中重度的痤疮， 嗯 嗯、啊，或者我们有这个瘢痕倾向的 啊 痤疮的患者，嗯、 啊、 嗯，再有呢就是比如出油很多的， 嗯 啊，有的人就是没有办法来控制这个出油的情况，通常用维 A 酸类的药物效果会好一点。 那这些药哈是所有的人群都适合去吃吗？有没有什么人群可能不太适合吃呢？ 嗯，像维 A 酸类的药就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吃，虽然它的效果好，但是一定要遵医嘱。你、 嗯、 像这个想要怀孕的备孕期的这种女性就不能吃、 嗯、 因为这个药有明确的致畸的作用。 啊、 嗯、另外呢就是像这个血脂比较高， 嗯， 然后肝功异常的患者也不能吃这一类的药。它有很这个常见的不良反应啊、 嗯、 就是我们皮肤黏膜的干燥， 嗯， 就会觉得比如口干呀啊，或者是皮肤干燥啊，眼睛干涩呀啊，都会很多人都会出现这种不良反应。 所以说那个、嗯、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怀孕的女性最好是不要吃这个维 A 酸类的这个药啊，还有就是说肝功能异常的这个患者。 对，另外还有研究表明呢、嗯、这一类的药有抑郁倾向是不能吃的， 也不能吃， 有可能会加重这个抑郁的症状、 哦、 所以我们用药还是要严格的遵医嘱。 嗯， 嗯，不能说因为这个药物的效果疗效比较好就随意的去吃它，那是不可以、 嗯、好，我发现比如说尤其是女孩子嘛，有的时候这个月经前好像有时候也会冒点痘，这种的是不是也是这种痤疮类的疾病啊、 嗯，是我们月经前通常激素水平会不太稳定， 嗯、 有很多女孩子就会这个痤疮加重。 嗯， 那如果说我们雄激素不高的话，我们平时注意饮食啊、睡眠呀、啊，会减轻这个痤疮的症状。 嗯， 如果就是经过化验检查明确这个雄激素有点偏高的这种女性， 嗯， 我们可以吃一些这种短效的避孕药， 嗯 啊，来调控一下我们的激素水平， 嗯、 这对痤疮的治疗也有很大的帮助。 嗯，所以说其实就是我们那个女孩子或者说女性啊，在这个月经前的这个冒痘的情况，其实就是一种痤疮，它就是一种激素的一个反应。 对， 嗯 嗯，然后也建议就是如果说有月经的不规律啊、 嗯、 肥胖啊、多毛啊， 嗯、 或者皮肤出油比较多， 嗯 啊、这种的患者，还是建议查一下雄激素， 哦、 做一些妇科 B 超的检查，来排除一下多囊卵巢综合征。 哦、 嗯，那除了口服西药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病人可以配合一些中药的治疗， 嗯 啊，比如说吃一些这个根据自己的体质啊，由中医科大夫辨证以后吃一些中成药啊，或者是我们外用的中药也有面膜呀、湿敷呀或者针灸啊，可以配合着一起治疗，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嗯，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消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那我经常听说，就是身边的朋友啊，就是经常说这刷酸这个事儿。它刷酸是刷的是水杨酸，这个我知道。 刷酸呢，现在是比较常用的 这个联合治疗痤疮的一种方法。 嗯 啊，因为很多人单纯的外用药、口服药效果不太好啊。那现在我们发现呢，有一种叫化学剥脱治疗。 嗯 啊，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刷酸，它联合外用跟口服的治疗以后呢，效果会好很多。 嗯、 那我们刷酸不仅是水杨酸，也可以是果酸啊，或者是果酸水杨酸的复合酸。 嗯、 那它主要的作用呢，可以降低我们角质形成细胞的一个粘着性，就是加速我们表皮的一个代谢。加速它的脱落和更新，然后呢也可以减少这个油脂的分泌、 嗯、 还可以刺激我们胶原合成，刺激组织的修复啊，所以它刷酸有一定的轻度的抗炎作用、 哦、 同时呢也可以改善我们这个痤疮以后的色素沉着。也可以改善我们的肤质。很多人觉得刷完酸之后不管痘有没有效，最起码它的皮肤是光滑了、 啊、 变嫩了、 哦、 啊，对，这就是加速我们皮肤代谢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它现在也是我们治疗痤疮的一个很常用的辅助的手段。 因为我听说这个刷酸都是我身边一些爱美的朋友，他就是爱美、 嗯、 就是说呀，我定期我要刷刷酸，刷刷那个水杨酸，而且现在很方便，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弄一点那个棉片似的哈，往脸上抹抹、 啊、对, 对, 对, 对, 对，它这个酸它分家用的跟医用的、像浓度比较低一点的就安全一些的就可以家用。 对 啊，像那个医院用的都是浓度高一点的，就是治疗作用比较强的。但是刷酸也不太建议就是每个人都刷，因为也得根据肤质。 对， 你像敏感肌就不建议刷酸。这个刷完酸之后表皮剥脱的更多了、你皮肤就更敏感了。 是，那更薄了。 对， 因为我原来我就常听人说这个啊，刷酸刷酸，但是我就有的时候就听说那个刷酸多了也不舒服啊，其实就是那个它可能太刷的太对太 对，你像医用的这种酸浓度比较高，我们通常病人在我们这儿刷酸的时候，还会给病人一个风扇 啊， 因为在涂上酸以后，它会有一种刺痛啊、灼热的这种感觉。其实有的病人的是会有不舒服的感觉的。对，然后刷酸之后呢，我们通常会加一些这种医用的面膜啊。就是湿敷， 对 啊，修复皮肤屏障啊，冷喷降低这个患者灼热的这种不适。有这些辅助的一些疗法 啊。但其实说刷酸更多的都是治疗这个痤疮的哈， 痤疮比较常用， 所以现在又多科普了一条知识，就是刷酸也要谨慎，也不是说天天就清爽、 那肯定不可以。 刷酸 对，那正常皮肤都会刷成敏感皮。 好，我也经常听说，就有的人他因为压力大，就像我们其实很常见，就有的时候说爆痘了，说那个比如头一天没睡好，或者说这个那个没休息好啊，或者吃的很辛辣呀，一些油腻啊，然后第二天哐哐就脸上就冒痘了。 是，像这个熬夜就会加速这个皮脂的分泌， 嗯、 就更容易细菌感染、就更容易长痘。你像很多痤疮的病人，通常在治疗一段时间它的疗效是比较不错的，然后这时候它要放松了，然后又出去这个吃辣的呀，然后就喝好多牛奶呀，然后吃很多高糖的饮食，然后又熬夜，它可能这个痘一下又起来 了。 所以生活的方式啊、饮食习惯这些都对痤疮的这个护理有很大的作用。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健康的生活啊，注意自己的这个饮食，注意自己的休息睡眠，还要注意这个护肤品的使用哈。我之前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就下巴上长了两三颗这个痘痘哈，我怀疑是不是可能跟护肤品也有关系，就有的时候可能用不对也会长痤疮。 有的护肤品它是营养太丰富了 啊， 对毛囊口啊有堵塞的这种作用。 对 啊，像平时我们这个化妆还有粉底啊彩妆啊这些也可以使用不当就堵塞我们的毛囊口，这也是很常见的， 对一个原因哈。 对 对 对，再有就是现在我们老戴口罩 啊。对 啊， 对， 就是我们这个说话的时候呼出来一些气体又潮湿然后又温暖，这就是给细菌有这个良好的这个生存环境啊，这就可以细菌繁殖的比较厉害。 啊，这面部不透气也会有这个痤疮加重的情况 啊、嗯。 这个痤疮的患者一定要注意各个方面， 嗯， 因为痤疮它其实是一个慢性病、 嗯， 有的时候我们会跟病人讲，这个病呢，你不要想到一次两次它就能治好， 嗯 啊，即使用药有效，你再不注意，你后面还是有可能复发的， 嗯 啊，它像这个高血压、糖尿病， 嗯 啊一样，就是它在。这几年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可能会经常反复发作，所以一定要坚持用药， 嗯， 才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没错， 嗯 嗯，然后还要就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生活规律， 对对对， 包括也多吃一些蔬菜呀、啊、水果呀、啊，少吃一些这个 油 腻 呀、啊、甜的， 甜的，对，主要是甜的也很重要啊。 嗯、 像我就特别喜欢吃甜食， 蛋糕呀、 啊，对， 饮料啊这些， 是，这都是糖分的摄入哈、 嗯，对，都需要戒一戒， 嗯。好，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的这个治疗痤疮的一个方法哈。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痤疮痊愈了，但是它肯定有的时候还是会留下一些痕迹的，比如说脸上还是会有一些痘印儿啊、痘坑啊。那我们请林医生来给我们说说这个这个痤疮这些后遗症，我们还能怎么让它治疗一下，给它减轻一点呢？ 嗯，很多患者他的痤疮这个。明显的痘下去之后呢，都会留下一些比如红的印儿啊、 嗯、 或者黑的印儿啊，还有人会有痘坑啊，这种情况。 对， 你像如果留下这种黑印儿，我们叫色素沉着啊，它可以用一些外用的药物， 嗯， 来加速这个色素的代谢，比如刚才讲的维 C 类的药物、 嗯、 还有左旋维 C 类的， 嗯 啊，熊果苷，这些都是有美白成分在里面的、 嗯、 啊。 熊果苷我们经常听说，有的时候那个面膜里还是含有熊果苷的成分。 对，那除了刚才说的这些药呢，因为外用的药，因为我们皮肤有屏障， 嗯 嗯，有了屏障，它的药的吸收就不是特别理想， 嗯， 那除了涂抹一些药物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比如说做一些光子 啊 啊 啊， 光子嫩肤 啊，这个我听说过 啊，听说过， 这我特别想做这个，就是感觉是不是做完之后那个皮肤就会变嫩， 可以试一下，可以 啊，经常听说光子嫩肤这个事儿， 对，它对色素是有治疗作用的、 嗯、 另外呢还有一些专门去色素的一些激光， 嗯 嗯，也可以尝试，嗯、 啊， 另外就红印儿呢，我们也是外用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种药物来治疗红印儿、 嗯。 我们一般都会选择这种像强脉冲光啊、染料激光、 哦、 啊，做一些激光类的这种治疗，嗯、 哦 可以解决红印儿啊、黑印儿的这种问题。另外呢。 哦 很多人他这个长完痤疮之后会留一些痘坑、 嗯、啊，对 啊，我们叫萎缩性的这种瘢痕， 啊 啊，这种瘢痕呢可以通过也是激光类的，像二氧化碳这个点阵激光， 嗯 啊、做一些点阵激光来刺激它皮下胶原的增生， 哦、 让它重新再长平。 明白了， 嗯， 就是说其实医院可以到这个医疗机构医院去做这些类似于激光呀，类似于这种。这种嫩光子嫩肤啊，这种 包括微针呀、射频呀这些医美类的这种治疗都是可以改善的。 嗯，嗯改善这个叫痤疮后遗症了，应该是。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嗯，好，那今天说了这么多关于这个痤疮的这个话题啊，最后呢，还是想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总结一下哈。我们应该。限制高糖还有油腻的饮食，还有刚才说了林医生说了这个牛奶，有的时候牛奶也会导致痤疮的发生， 对，脱脂奶 啊，脱脂牛奶哈，还有就是说要这个一些心理的，比如说不要过度的焦虑，然后作息要规律，要睡好觉啊，不要熬夜啊，是吧？嗯，还有就是说一些这个科学的护肤的方法，比如说皮肤清洁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可以选择一些啊保湿性的或者控油的这个清洁的洗面奶呀、啊。这些产品去去除皮肤表面多余的油脂、皮屑和微生物的混合物，但是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过度的去清洗或者挤痘啊。然后清洁以后呢，也要配合着相应的护肤品的一个使用，比如说像油性的肌肤，您就可以选择这个控油保湿类的护肤品；像混合性皮肤呢 ，T 区可以选择保湿控油类，但是两颊呢选择这个舒敏保湿类的护肤品。然后还有在像使用。这 个粉底呀、隔离呀、防晒呀这些彩妆的化妆品呢，我们还要尽量的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护肤品、化妆品，来避免痤疮的发生。哎呀，今天非常感谢林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了这个痤疮这个话题哈。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都记下来我们今天的这些小知识哈。也欢迎林医生以后能常来哈，常给我们科普一些关于皮肤方面的这个疾病啊。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徐敏。最后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的力量是万众一心的光芒，坚定信念，紧随前进航向，国富民强，铸就人